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女作家潘向黎的散文《少女时代不喜欢的杜甫却埋伏在中年等我》。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一报还一报》改编的戏剧故事。 女作家潘向黎是南京大学文学博士，文汇报特聘首席编辑，著有长篇小说《穿心莲》、专题随笔集《茶可道》和《看诗不分明》，小说集《无梦相随》《十年悲》《青处微温》《我爱小丸子》《白水青菜》《女上司》，散文集《纯真年代》《局部有时有完美》《无用是本心》等多部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曾获第10届庄重文文学奖、第5届冰心散文奖首奖、第4届鲁迅文学奖等。潘向黎幼承家学，他的父亲潘旭兰是复旦大学教授、著名学者，著有《艺术断想》《潘旭兰文学评论选》《长河飞墨》《咀嚼侍卫》《小小的篝火》《太平杂说》，主编过《新中国文学词典》《十年文学潮流》《当代散文精品珍藏本》等书，获国内外20多项奖。其中《太平杂说》在史学界影响很大，是一部不多见的优秀作品。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一起欣赏潘向黎最近发表的散文《少女时代不喜欢的杜甫却埋伏在中年等我》的上半部分。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上苍厚我，从初中开始听父亲在日常中聊古诗，后来渐渐和他一起谈论，这样的好时光有20多年。父女两人看法一致的很多，比如都特别推崇王维、李后主，特别佩服苏东坡，也很欣赏三曹、辛弃疾，也都特别喜欢孤篇横绝的《春江花月夜》，也有一些是同中有异，比如柳宗元和刘禹锡，我们都喜欢，但是我更喜欢刘禹锡，父亲更喜欢柳宗元。同样的，小李和小杜我都狂热地喜欢过，最终绝对地偏向了李商隐，而父亲始终觉得他们两个都好，不太认同我对李商隐的几乎至高无上的推崇。最大的差异是对杜甫的看法，父亲觉得老杜是诗圣，唐诗巅峰，毋庸置疑，而当年的我作为80年代读中文系，满心是蔷薇色梦幻的少女，怎么会早早喜欢杜甫呢？父亲对此流露出轻微的面对无知妇孺的表情，但从不说服，更不以家长权威压服，而是自顾自享受他作为杜粉的快乐。他们那一代许多人的人生楷模都是诸葛亮，所以父亲时常来一句诸葛大名垂宇宙，万古云霄一羽毛，或者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然后由衷的赞叹写的是好。他读书读到机结处会来一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是杜氏看报读刊难免遇到常识学理俱无还耍无赖的，他会怒极反笑来一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也是杜氏看电视里不论哪国的天灾人祸，他会感叹一声眼哭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还是杜氏而收到朋友的新书，他有时候读完了会等不得写信而给作者打电话，如果他的评价是以杜甫的一句余信文章老更成开头，那么说明他这次激动了，也说明这个电话通常会打1个小时以上。 父亲喜欢马， 又喜欢徐悲鸿的马，看画册上徐悲鸿的马，有时会赞一句：“一洗万古繁马空，是好。”我知道“一洗万古繁马空”是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中的一句，可是我总觉得老杜这样夸曹霸和父亲这样夸徐悲鸿都有点夸张。我在心里嘀咕，人家老杜是诗人，他有权夸张，那是人家的专业需要，你是学者，夸张就不太好了吧。有时对着另一幅徐悲鸿，他又说：“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着实好。”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杜甫防兵曹胡马中的这两句极其传神，而人马不分，感情真挚，倒是令我心服口服。我也特别喜欢马，但不喜欢徐悲鸿的马，觉得他画得破破烂烂的。我曾当着爸爸的面这样说过一次，马上被他逐出书房。而人家杜甫的诗虽然也色调沉暗，但是写得工整精利。我因此曾经腹诽父亲褒贬不当，后来听多了他一度赞徐，又想他这着实好到底是在赞谁，好像还是赞杜甫更多。父亲有时没来由就说起杜甫，用的是他表示极其赞叹时专用的天下竟有这等事，你来评评这个理的语气。你说说看，都已经一舞剑气动四方了，他居然还要天地为之九低昂。我说是不错。父亲没有介意我有些敷衍的态度，或者说他根本无视我这个唯一听众的反应。他右手平伸，食指和中指并拢，在空中用力比划了几个之，也不知是在体会公孙氏舞剑的感觉，还是杜甫挥毫的气势。然而我的父亲摇头叹息了，他居然还要天地为之九低昂，着实好。我暗暗想，这就叫心折了吧。 晚餐后，父亲常常独自在书房里喝酒，喝了酒带着醉意在厅里踱步，有时候踱着步就念起诗来了。琵琶行长恨歌父亲背得很顺畅，但是不常念，他总是说白居易写的太多太随便，所以大约不愿给白居易太大面子。如果是春江潮水连海平，父亲背不太顺，有时会漏掉两句，有时会磕磕绊绊。我便在自己房间里偷偷翻书看，发现他的故事多发地段，多半是在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这一带。奇怪的是，后来我自己背诵《春江花月夜》，也是在这一带磕磕绊绊。若是杜甫，父亲就都有始有终了，最常听到的是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他总是把哭念成阔的音，有时候夜深了，我不得不打断他的牵衣顿足拦道阔，说妈妈睡了，你和杜甫都轻一点。有一次听到他在书房里打电话，居然大声说，这篇文章老杜看过了，他认为。我闻言大惊，什么？杜甫看过了，他居然能请到杜甫审读文章，这已经非同小可，却原来此老杜非彼老杜，而是父亲那些年研究的当代作家杜鹏程，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的作者。有一些父亲的学生和读者后来议论过，父亲花了那么多年时间和心血研究杜鹏程是否值得。我也曾经问过父亲对当初的选择时过境迁后作何感想，父亲的回答大致是，一个时代的作品还是要放在那个时代去看它的价值。杜鹏程是个部队里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一直在思考时代和自我反思，他这个人很正派很真诚。 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有了一个大胆假设，杜甫是老杜，杜鹏程也是老杜，父亲选择研究杜鹏程，有没有一点多年酷爱杜甫的移情作用呢？说不定啊。余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怎奈去日苦多，人生苦短，如树与我何有哉，孔丘道直俱尘埃，可叹智者死去，与愚者无异。十年前父亲去世，我真正懂得莫自使眼哭，收乳泪纵横，眼哭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几句的含义。可是我宁可不懂，永远都不懂。父亲是如此的喜欢杜诗， 于是安葬他的时候，我和妹妹将那本他大学时代用省下来的伙食费买的又黄又脆的杜甫诗选一页一页撕下来，仔仔细细地烧了给他。 好了，潘向黎的散文《少女时代不喜欢的杜甫却埋伏在中年等我》，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文章的上半部分，作者主要是回忆和父亲一起读诗的情形，这里面有对杜甫诗的解读，更多的沉淀着对父亲的怀念。记住一句诗或者一首诗，通常不仅是因为词句，更是因为它能够打通我们的某种情绪，形成一种心有灵犀或者醍醐灌顶的触动。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文章。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请继续欣赏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一报还一报》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伊莎贝拉满怀绝望的愤怒去监狱探视弟弟，告知详情。他相信弟弟宁可一死，也不会让姐姐被奸失身的。可是万万没有料到，弟弟竟然求他委身以救自己。伊莎贝拉气得声音都颤抖了。你这个懦夫啊，为了苟延性命，不惜让你的亲姐姐蒙受侮辱，你还算是个男子汉吗？我真想不到你会这样做人。从今以后，我和你一断恩绝，即使举手之劳就可以救你一命，我也宁愿看着你去死。你根本就不配当我的弟弟，你是个懦夫。就在这个时候，一位气宇不凡的教士推门进来了。他对伊莎贝拉说：孩子，你们姐弟俩的谈话我都听见了，我是海德威克教士，刚才向你弟弟和朱丽叶小姐布过道，使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过，决心悔过自新，哪怕以死赎回纯子的心灵。不过我看安哲鲁并非是想霸占你，而是想试探你的品性，看看他对于人性的评断有没有错误。你断然地拒绝了他，正是他引以为欣慰的。我听到过他的忏悔，知道这是事实。说完，教士又转向克劳迪奥，所以你还是准备一死吧，不要抱着错误的希望使你以死来拯救灵魂的决心动摇。孩子，快跪下祈祷吧。克劳迪奥屈膝垂首，羞愧交加，请求姐姐原谅，悔恨自己的懦弱，姗姗地回牢房去了。教师感叹道：伊莎贝拉，上天不但给了你美貌，还给了你美德。伊莎贝拉叹了口气：唉，我们善良的公爵还蒙在鼓里呢，不知道安哲鲁的本来面目。等公爵回来，我一定要当面揭穿安哲鲁的嘴脸。教士安抚着伊莎贝拉，为他出了一个主意，既可以不失身救出弟弟，又可以成全别人的好事，将来受到公爵的赞扬。教士告诉伊莎贝拉，有一位玛丽安娜小姐原来和安哲鲁已经订了婚，可是就在婚前的一天，他的哥哥在海上遇难了，把他的一船嫁妆 也葬于了海底。安之鲁因为得不到他丰厚的嫁妆而撕毁了婚约，连半句安慰的话都没有，反而故意放风说他品行不端。可玛丽安娜呢，是个痴情的女子，终日以泪洗面，至今仍爱着那个寡情的安之鲁。伊莎贝拉听了愤愤地说，这位可怜的姑娘还不如去死，可是让安哲鲁这个家伙活在世上真是毫无天理。您说我现在应该怎样帮助这位小姐呢？教师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让伊莎贝拉去见安哲鲁，曲意应承，答应他的要求，但是必须提出一个条件，人约黄昏后时间不过长。安哲鲁只要答应了，教士就可以劝说玛丽安娜代替伊莎贝拉如约前往。将来这次约会暴露出来，安哲鲁就不能不向他补偿，这样呢克劳迪奥可以获释，伊莎贝拉清白无瑕，玛丽安娜破镜重圆，安哲鲁呢也得到了教训。伊莎贝拉欣然从命，赶快去找安哲鲁，教士呢则去找玛丽安娜，叫她依计而行。过了两个时辰，伊莎贝拉赶到玛丽安娜的花园，教士正在那儿等她。他把两把钥匙交给了教士，略带喘息地说，这个是安哲鲁家后花园大门和小门的钥匙，我和他已经约好深夜到花园里幽会，他也允诺宽恕我的弟弟了。教士欣喜地望着玛丽安娜，那姑娘羞涩地点点头，表示同意这个甜蜜的骗局。末了伊莎贝拉又嘱咐玛丽安娜，千万要在和安哲鲁分手的时候说一声，别忘了我的弟弟。教师看着这两个不幸但又即将获得幸福的姑娘微笑了。当天晚上云纱遮月，伊莎贝拉把玛丽安娜悄悄地带到了安哲鲁的后花园，看着玛丽安娜妩媚的身影渐渐地消入绿野花丛之中，她砰砰狂跳的心里升起了一丝喜悦。哦，弟弟得救了，自己也保持了贞操。然而他哪里料到，一直安哲鲁的手谕也几乎同时送到了监狱。克劳迪奥须于明日4时处决，5时将其首级送交查验。教士和伊莎贝拉、玛丽安娜分手以后，便赶往监狱，等待赦免令的到来。他们知道安哲鲁的手谕以后，万分的惊讶，强按下内心的愤怒和忧虑，劝说狱令暂缓处死克劳迪奥。只需把早上病犯狱中的一个年轻海盗的脑袋砍下来充充数就行了。狱令不敢这样做，教士就拿出一封公爵的盖了章的密信给他看，狱令这才放心了。安哲鲁寻欢作乐之后，送走了顶替伊莎贝拉的玛丽安娜，回到华丽的客厅，刚刚端起一杯美酒，就接到仆人送来的一封诏书，公爵明日驾到，命他到城郊圣泉迎接并交还权杖。公爵还宣布百姓如有冤屈也可以在那里告状。哎，这是怎么回事？安哲鲁疑虑重重。 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一报还一报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小丹、陈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